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睇同埋付费支持，多谢大家。玉敏踢爆之一周九噏点评，曾国卫、麦美娟将反中乱港逃犯捧成民种韩信，以兔死狗烹为许志峰树碑立传，居心何在？继立法会监察政府功能被废武功之后，特区政府在5月2日公布所谓完善地区治理方案，将区议会这个唯一可以代表民意的地方咨询机构变成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操控的地区组织。区议会会采取间选、委任、直选的混合模式，比例就是4:4:2，直选议席会大减至剩下20%，即是88席，并且由单议席单票制就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间选和委任议席就各占40%，分别是176席和179席。间选呢就由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三会的委员投票产生。现时的区议会就由452名地区直选议员和27名当然议员所组成，合共就是479席。身兼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夏宝龙，4月15日出巡香港，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时候，已经向他所领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下达指示。试问我们还能允许香港再乱起来吗？还能允许港独、黑暴、滥炒再横行吗？还能允许修例风波那种惨状再上演吗？还能允许区议会再被反中乱港分子操弄，成为祸害香港的柱脚吗？不能，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搞乱香港、破坏香港，香港人民不会答应，全国人民不会答应。夏宝龙是习帝的奴才，那一位吸奴才当奴才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的时候说，方案旨在把背叛香港利益的人排除在议会外。原本有95%的席位是由地区直选产生的区议会，极有可能就会变成监视、举报地区居民乱说乱动，类似中共文革时期负责督背脊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多位末代民选区议员联署说，本年底的区议会选举是虚假的选举， 廉署人之中，包括现时流亡海外的前民主党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多名已辞任或宣誓无效2019年当选的区议员，在网上发表2019年末代民选区议员不支持2023年区议会假选举声明，截至5月4日上午10时共有31人联署声明，另外又说有4人匿名支持，具名的联署人皆已离开香港。声明指出，区议会自2016年以来，除了27席乡市委员会主席当然议席之外，其他都是没有筛选，公民提名，一人一票的选举，属于最能够代表香港民意的机构。但是政府单方面更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民选议席一夜归零，即便88席直选仍是要需要经过筛选，而区议会主席就改由民政专员出任，更加是以行政完全凌驾议会。他们说任何对这个区议会的参与都是变相为虚假的选举背书。不过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对这个被党友形容为虚假的选举的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竟然这样说，不能够否认它是一个差的方案，又说政府减少大量民选议席令人失望。民主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派出99人参选，91人当选，经过2021年宣誓风波之后，现在仍然有7名区议员。对于民主党会不会参选，罗建熙就表示现时未有任何决定，稍后会同党友再作讨论。他强调民主党会努力服务香港，这个是多年来对市民的承诺，不会轻易放弃。咁话这个不是勾噏是什么呢？不过今日郁敏暂且不批罗建熙，今周勾噏之罪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许智峰等人的联署声明只不过是反映在国安恶法底下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仍然是心系香港，表达反对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的意见。两名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竟然煞有介事5月3号在官方网页和 Facebook 联名发声明反击，还特别只是点名逃犯许智峰，题目叫做《严厉责斥逃犯许智峰虚假误导贴文》。曾国卫、麦美娟两个人责斥逃犯许智峰联合声明上纲上线，屈得就屈，直情是文革阴魂附体，但是基同标同的时候语无伦次，通篇都是政治八股，而文字又狗屁不通，隐喻失意，以正视听就变成越描越黑，自暴其丑，奇文共屌。郁敏今日破例全民照灯，不过我会夹叙夹屌，括弧里面不同字体的文字是郁敏批，敬请留意。引述：刚看到涉案弃保潜逃通缉犯许智峰在社交问号贴文声称联同一群所谓末代区议员表示不支持政府刚公布完善地区治理方案，逃犯许智峰是当年反中乱港的破坏分子，勾结外部敌对势力，透过当年不完善的选举制度煽动蛊惑人心，夺得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席，并藉此搞乱香港，作出种种倒行逆施， 助長黑暴攬炒，破壞社會秩序，阻撓政府施政，宣揚港獨和危害國家行為。鬱敏批許智峯離開香港之前是牽涉九條罪，包括2020年5月8日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發生衝突，他被控藐視罪和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同年5月28日國歌法二讀，他被控在特權法底下的藐視罪以及侵害人身罪條例。6月4日在立法會三讀國歌法的時候，他涉嫌潑臭水，被控以特權法以下的藐視罪以及侵害人身罪條例。至於什麼反中亂港、勾結外部敵對勢力、煽動蠱惑人心、奪得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席、乃至助長黑暴攬炒、宣揚港獨和危害國家，哇，犯了這麼多滔天大罪，那為什麼你不出動國際刑警的紅色通緝令逮捕這個許智峯歸案呢？引述，當年自刊為民主鬥士，卻是一副假面孔，結果當執法部門採取拘捕行動，他需面對法律刑責時，卻虛稱前往外國交流而騙得法庭批准，離港後虛如黃鶴。對於這種連自身所作所為都不敢勇於面對的卑鄙懦弱小人，他的貼文本來就是不值一曬，但考慮到其用心之惡毒，仍妄想蠱惑禍害港人，為政視聽特撰文責斥其謬誤之處。鬱敏批孔夫子說，道不行，成夫浮於海，揭腹杖初，即是一家大細逃避暴政都古有名分。許智峯人格高尚，許智峯的貼文既然是不值一曬，那又何須以正視聽呢？離港後虛如黃鶴，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許智峯虛如黃鶴，即是行蹤渺然呢？但是他在 Facebook 出貼文，即是告訴你，他在 Facebook 這些社交媒體現身咯。引述，首先，逃犯許智峯聲稱區議會本身有實際政治權力存在，是一個有政權正當性及可以代表香港人權力的法治組織雲雲。為基本法第97条正文清楚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條文清楚明確，一是區域組織的本質是非政權性，二是區域組織是諮詢性、服務性的組織。足證許是指鹿為馬，鬼話連篇。若許不是對基本法一竅不通，就肯定是試圖再次以過往魚目混珠、顛倒黑白的慣常蠱惑伎倆蒙騙大眾。鬱敏批指鹿為馬、鬼話連篇，原來是夫子自導，完善地區治理方案才是魚目混珠、顛倒黑白。引述，此外他又採取以往以假亂真、混淆視聽的手法，編造了一連串毫無根據、口號式的胡言亂語，賊喊捉賊，恬不知恥。鬱敏批這一段全部都是情緒語言，毫無實質意義，但是賊喊捉賊、恬不知恥這八個字來形容特區政府，就一定是 fair comment， 是客觀公正的評論。引述，在此再次譴責許仍死心不息，試圖再禍國殃民，倒不如坦然回港自首，面對法律制裁， 儘管受到法律懲處，起碼是良心所安，日後仍可改過自身，重新做人。唯若仍執迷不悟，最終只會一輩子淪為逃犯，終身遭人唾棄。別以為抱著外國乾爹大腿就可以逍遙一世，兔死狗烹乃千古之律。玉敏批呢一段鳩噏是曾國衛、麥美娟聯合聲明的要害之處。我的意思不只是以兔死狗烹形容許智峯是隱喻失意，而是明批暗捧。禍國殃民的逃犯原來是可以跟這個幫助越王勾錢滅吳的民眾和劉邦統一中國的大功臣韓信相提並論。請問曾國衛、麥美娟，你們居心何在？講到兔死狗烹，玉敏不妨在這裡說文解字，歷史再笑一番。漢高祖劉邦的孫劉安世襲而封為淮南王，和門客方士合寫了《淮南子》這本書，內容兼容先秦國家的學說。《淮南子》的說林訓有這樣一句：狡兔而得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翻成白話就是，捕獲了狡兔就把獵犬烹煮來吃，射盡了高飛的鳥，強弓就被收藏起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講法由此而來，比喻事成之後有功之人遭到殺戮或者見棄的命運。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講的是兩個歷史故事。一，史記越王勾錢世家的記載，范蠡遂去自齊為大夫總書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悔，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總見書清病不朝，人或蠶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藥，只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此，只為我從先王示之。總遂自殺。這個故事講的是越王勾踐卧薪嘗膽，採用大夫文種之計，七計之三以滅吳國，但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范蠡於是提醒文種，勾踐此人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富貴，他建議文種離開避禍。吳國滅後，勾踐於不義處有疑，疾其之才而疑其反，大夫文種終被刺死。二，三國魏曹丕惶惶經洛行，淮陰五營鳥盡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翻成白話文就是，齊王韓信遭受五營而死，那可是鳥盡弓藏的下場。能夠功成身退，避禍保命留名，只有張良。漢高祖劉邦登位後，為削弱建國功臣韓信的勢力，將韓信由齊王貶為淮陰侯。幾個月後，呂後又以謀反之名將韓信誘至長樂宮行五營。劉邦在公元前202年得天下，韓信在公元前196年身首異處。韓信在臨營之前亦都有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哀鳴。敵國破，謀臣亡的歷史不斷重複出現。 最后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在这里教曾国卫、麦美娟两位位高权重的主要官员写下文章。以下一段是出自土港奸核文的序言，首次公开，欢迎对号入座。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今冒天下之大不韪，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抛弃以前者为基础而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权凌驾特区高度自治权，攀下为香港度身订造的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行党国体制极权统治，摧毁一个香港几代人辛苦经营创建的多元开放文明社会。自2019年4年以来，特区政府由林郑月娥以至李家超两任特首，所有主要官员，再加上一众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以及那些已经成为中共极权体制一部分的香港人，诸如政协副主席、老而未颓仍然指点江山的董建华，思居如弃还要沉任之事的梁振英，人大常委、土共常委有份制定惡法的譚耀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出賣港人一以貫之的譚慧珠，委員支持惡法、侮辱斯文的陳宏毅，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充當謀殺文明香港的刽子手。這些賣港權奸所作所為已經觸犯超越國家主權的國際法，危害人類罪，所有犯行已經記錄在案，一旦中共政權土崩瓦解，香港重光，你們準備在轉型正義的人民審判面前墊斗吧。至於一眾親共親政府的各界幫兇的言行，為虎作倀，欺壓港人，一樣罪無可緩。多謝各位收睇及收聽本節目，請分享影片及付費支持，下週五再見。